这几句话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自己要冷静观察思维，我们这一生是怎样遇到佛法的，是怎样才相信佛法的，啊，最后是怎样相信念佛法门，我们才能体会到诸佛所说的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，真不容易啊。如果不是锲而不舍，啊，也就是学佛，这一生当中没有中断的，最后你会相信这个法门。那如果学习中断了，到晚年不学了，那这个利益这一生得不到，要等来生后世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善圆满了，利圆满了，没有一样不圆满啊！智慧圆满了，福德圆满了，相好圆满了，啊，成就圆满，自利圆满，度他圆满。这个法门能不学吗？极乐世界能不去吗？啊，真正其如境界的人，真正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，是弥陀弟子，啊，应该把我们这一生的方向目标锁定，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定在清净阿弥陀佛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，里面包含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说之法，都在这个经中。妙极了，这个经透了啊，一切经自然就通了，还会学别的吗？啊，无量寿经包含一切经，圆融一切经，世俗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是在无量寿经之外的，真妙啊，妙极了啊！所以我们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死心塌地，绝不会再变更再改学其他的啊，绝对不会。啊，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其味无穷啊，展开经卷真的是享受啊，啊，法喜充满啊，一天不睡觉没关系，一天不吃饭没关系，一天不读经这日子不好过。啊，很多人要求我法师一天四个小时太累了，能不能减成一个小时，像吃饭一样， 我要吃四碗，他就叫我吃一碗，没吃饱。那为什么呢？法喜他没尝到，他要尝到了，他不会讲这个话。那什么最快乐啊？儒教修行，说法立身最快乐。要不快乐，佛为什么今现在说法？啊，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，一天都没有空过。啊，他不是1天4小时。啊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说法，一天不会少过8个小时。啊，应该讲的时候是10个小时。啊，一个人也说，两个人也说，多人也说，少人也说，只要跟他见面，没有不说法的。啊，真正切入境界了，你才晓得。这个世间各行各业最快乐的行业是什么？就是佛法讲经教学，是出世间各种行业里最快乐的。 你要知道现在最辛苦的是哪个行业？当国家领导人的太苦。释迦牟尼佛有智慧聪明，选择世界上最快乐的行业。他本来可以做国王的，啊，国家领导人，他知道那个事情不好干，放弃了。19岁放弃国王的继承权，他出家了。啊，出家人，出家是最幸福最快乐的行业。你得真干，不真干出家也很苦啊。那真干出家真快乐啊。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菩提心的本体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。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叫菩提心。啊，用这个心，处事待人接物，生活工作都用这个心。你的享受跟诸佛如来平等，没有两样，真快乐。啊，为什么不肯用这些？啊，用自私自利，用损人利己，用贪嗔痴慢，用这个心全错了。与自信统统不相应。啊，与什么相应？与阿赖耶相应。阿赖耶是妄心，不是真心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呢，用错了心，佛菩萨用对了心，他完全用正确的。啊，用真心重要，用真心不吃亏呀。用真心祝福护念，龙天山神保佑我，决定不吃亏。啊，为什么不肯用？ 啊，不能用真心，用妄心。啊，就是刚才我所说的，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贪嗔痴慢。啊，用这个心，佛菩萨护法神走了。啊，谁跟你靠近呢？妖魔鬼怪、冤亲债主，他们来了。这些东西来了，你还会有好日子过吗？所以你的生活过得很苦，原因在自己。只要你不用妄心，改用真心，妖魔鬼怪走了，冤亲债主也走了，啊，护法神来了，佛菩萨来了。所以学大乘的人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有一切的遭遇、一切的感受，统统是自己念头变出来的。我们的念头不善，所以才有三途六道。我们念念头纯善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所以一生无一不是自作自受。一定要知道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啊，不可以怨天尤人。怨天尤人罪加一等。为什么？与他没关系吗？与起心动念有关系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，依照佛陀的教诲，懂得佛讲的道理，知道佛教给我们的方法，依教奉行，你就能得解脱，真正解脱，解除烦恼，脱离生死轮回，这叫解脱。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就得大圆满。到极乐世界实在不难。啊，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：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对于这个世界决定不能有留念，有留念就坏了。啊，有留念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经上这些话在在处处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我们天天要念。啊，念的时候修定，用念经的方式修定，就有功德了。那就念的时候，绝对不想经文里头的意思，不想它。念的字字正确，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一遍一遍的念。啊，用听讲也可以，专心听，听懂很好，听不懂也很好。啊，不要去求懂，求懂是你自己的意思。变数念多了，自然就懂了。那是什么？智慧开了。啊，所以用读经的方法修戒定慧，这是真修行，这是真会念经。啊，念经得定。 这三昧，一面念是一面想里面道理，那就坏了，那是念世间书，现在学校念书是这个方法啊，不能得定，不能开悟啊，这方法用错了啊，教学的理念产生偏差，得不到真正的利益。真正利益是佛所说的戒定慧啊，持戒就是遵守方法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度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戒律，决定不能变更。你用这个方法啊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效果卓著啊，十年就通了。但是这个方法没人相信，现在人不相信，他不相信自己会通释迦牟尼佛是自己通的，他讲的是经典，谁教他的？没老师啊，所以他参学了12年，到30岁的时候他放弃了，不学了啊，到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世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，他是这么来的啊，所以所说的一切经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的流露，不是学来的要在这里下功夫 啊没有真正善知识，自己也能成佛，也能成为大善知识，只要你相信，只要你真肯干啊，靠自己不靠别人下面这念老啊给我们说的，一根未断，即是罪根。啊，所以不能移。贪嗔痴慢疑，都是罪根。怀疑是这里头非常严重的一桩大事。佛告诉我们，贪心所感应的水灾啊，嗔恚所感的是火灾啊，愚痴所感的是风灾，傲慢所感的是地震，那疑呢？疑所感的山崩地陷啊，贪嗔痴慢疑真的是罪根啊！我们要断贪嗔痴，大小乘经佛都这样教导我们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 啊，那么贪的根本是情执，从这个地方下手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下最难断的我先断，其他就容易了。啊，嗔恚的根是傲慢，我们学谦虚。啊，能断嗔恚的根。啊，怀疑，我们要建立清净信心。啊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啊，圣贤之道，圣贤的教学要从信入门。啊，真诚恭敬，坚固的信心，你才能得到。没有这三个条件，得不到。啊，什么是佛法？法是教我们放下，放下万缘。为什么？恢复你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是你的真心。啊，这个心就是佛心。一切众生都有佛心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要你放下，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啊，这叫佛法。啊，真正佛弟子不能不修戒定慧，啊，没有戒定慧，什么都谈不上。啊，要认真努力去学习，下面念老取安乐记里面的一段文，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主张，要真干啊，这样呢烦恼渐渐清了，智慧也逐渐逐渐透出来了，所以他不疑惑啊。啊，人道没有疑惑，信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这个时候读经，经里头有无量义，你通通能看出来。啊，你有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，有自私自利，不但你看不懂，跟你讲你也听不懂。为什么？你的心是闭塞的，门没打开啊，听不进去，听了怀疑啊。我们要知道啊，啊，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，就是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。我们到极乐界成佛，成什么佛？阿弥陀佛。啊，那我们的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 啊，我们的身、我们的土跟极乐世界完成融成一片。这一些事实不能不搞清楚。啊，不搞清楚。我们永远有怀疑，永远有障碍。啊，化解怀疑就是这部经。这部经讲的透彻，讲的明白。啊，一切经里都没有讲到的，他全讲到了。啊，特别是黄念老的脊柱。啊，即经论，祖师大德开示的大乘，这即大乘啊，太珍贵了。啊，我们每一次展现都要感恩夏天公老居士、黄念祖老居士。啊，不是这两个人。用一生精力完成这一部宝典，我们对经宗要想搞透彻，真的是非常困难啊！他帮我们大忙啊！啊，佛教众生。首先教你不堕恶道，然后再提升出离轮回啊，再往上提升出离十法界啊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超越十法界，一生就成就了。所以念佛是究竟圆满的佛法，这个法很容易修，很容易成就，但是很不容易相信。啊，有名的难信之法，啊，真的能信，这个人了不起，这个人有大善根、大福德，啊，这个人在这个六道里头，在十法界，这个身最后身，为什么呢？来生到极乐世界去，你想不想？啊，你要想呢，要常常想。我这个身是最后身，我将来决定到极乐世界。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怎么样？什么态度啊？万缘放下。啊，背着这个世界去不了极乐世界，要把包袱放下。啊，对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想什么时候往生，什么时候就可以去。为什么真放下了？有一桩事情放不下。这一桩事情可能在往生的时候造成障碍，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，那个麻烦可真大了啊！啊，不能上当啊！我们是凡夫，起心动念我们没看到，我们无从下手啊！听了弥勒菩萨的报告，我们有一个概念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 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能掌握到这个境界，大乘教里佛常讲，八地以上，他见到了。啊，你要能不起心不动念，就证到八地。啊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。我们从哪里做呢？我们从最低的，就是学不执着。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不执着。啊，不执着就能随缘。啊，随缘的心是清净。啊，也就是说，绝对不要把这些四相放在心上。四相是假的，不放在心上，这个成就了就是阿罗汉。啊，也就是从出国到四国，我们学这个，这个学的时候，决定的生净土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放下，什么都要放下。为什么？假的，身体都要放下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常常想到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人体细胞的总数当时60兆。啊，人身体。新陈代谢，每一天7000亿，不是万，7000亿个细胞新陈代谢。那所以说，这身体哪里是自己？每一天新陈代谢，这换细胞要换7000亿耶。找不到自己，不是自己啊！一定要把这个自己的假象、假象的真相认识清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不执着它了啊！不执着，回归自然，自然是最健康。啊，越有执着，执着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呢。你有执着啊，你爱这个身体啊，你喜欢青春永驻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去美容啊，美容亏可吃法了啊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自然的。副作用很大，到病发的时候后悔莫及了。啊，一切顺其自然是最健康的，啊，清净心是最好的美容，心地清净，心地善良，心地慈悲，啊，相随心转。你想这个道理啊，啊，相我随我心转。所以心要善良，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啊，心地慈悲，啊，这是养生之道，不需要用医药，不要从外面摄取，啊，外面无论什么东西随缘就好，样样都好，不要分别，啊，分别错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的体就是自性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你所摄的是自性的能量。 啊，自信的能量是养化身的，啊，诸佛菩萨的身，我们要走这个路子，啊，不能走世俗的，啊，走世俗的很麻烦的，很辛苦啊，啊，走佛法得大自在，要真心。啊，真心，你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快乐，一天比一天幸福，啊，一天比一天健康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啊，真的，属于所谓脱胎换骨啊，无量寿经可以做到啊。无量寿经可以包容一切经，一切经不离无量寿经。那我们这一生就用这一本足够了。成佛有余，何况往生极乐世界？小事一桩啊！那大家一定要信得过，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如果还有怀疑，多听多读。啊，听读要用真诚心，要用恭敬心，要用真信心，不能有丝毫怀疑。啊，你所得到的，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。啊，难行能行，难成能成，啊，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念念不可得了，这是智慧门，真是智慧。为什么？你明白了，你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每一个念头都不可得，但是我还是念佛，我诚心诚意恭恭敬敬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念相续不断。那除这一念之外，没有第二念，全放下了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没有其他的了。慢慢的，自自然然的，你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不想别人，天天就想阿弥陀佛，果然就成了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怎么会不来接引？这叫功德门。啊，功德也不要执着，真是功德。啊，功德功夫啊，信念持名是功夫。啊，千万不要搞世间，在世间上下功夫啊，就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虽然是假的，你执着六道轮回，还造轮回业，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好像做噩梦，噩梦不会醒啊。为什么不会醒？你制造啊，它怎么会醒啊？啊，不造它了。啊，把念头一转，念佛。念佛是无比殊胜的功德。没有比这功德更大的。啊，小本《弥陀经》上告诉我们， 这持名号，执就是执着，就是着相。那净土宗准许你着阿弥陀佛的相，极乐世界的相，好修啊！啊，六道轮回的相别着了。啊，我相不要着了，我相不着才真正能放下。有我，纵然放下，总是拖泥带水，不干净啊！啊，头一个要知道，我这个身是假的，我住这个房子是假的。我拥有一切自身之具全是假的。啊，自身之具就是讲财物。啊，你所拥有的没有一样不是假的。居住这个地球是假的。太阳系是假的。银河系也是假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通通是假的。这假的从哪来的？妄心阿赖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真心能现，妄心能变。啊，回归到极乐世界，极乐是一真法界。有没有相？有相。但是极乐世界的相没有生灭相。设法界的相是生灭相，啊，整个宇宙，我们能理解的现象全是生灭相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我们要肯定，我本来是佛，阿弥陀佛就帮得上忙，啊，恢复我本来的面目，啊，本来不是佛，阿弥陀佛使不上劲啊，帮不上忙啊，啊，是因为你本来是佛，自己又相信自己。啊，就直下承当，我本来是佛，阿弥陀佛立刻就加上，这个信心不能没有。啊，没有信心的人帮不上忙。啊，只要能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就叫做佛法。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阿罗汉虽断，见思烦恼又习气，习气没断，啊，但是他就能出六道轮回了，啊，永远不会再到六道里头来了，六道根本就没有了，好像做梦梦醒的，痕迹都找不到。啊，我们凡夫很麻烦，就是不但起心动念，执着太严重了。啊，五种见惑不能断，问题不就是执着吗？死不肯放，啊，不肯放下，六道轮回，放下六道轮回没有了，不放下。就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他在制造六道轮回，自己不知道啊。我们今天在经典上得到这些信息，这也是智慧，这不是常识。 啊，但是智慧要睁开了，是什么现象呢？放下了，你会用功了。啊，我们一心专求西方极乐世界，彻底放下，到极乐世界以后，现在先放下六道轮回，先放下十法界，放下十法界，不学别的法门了，就是放下十法界。啊，专修净土法门，一门深入，决定不改。啊，我在晚年学佛学了六十多年，这些地方才看清楚、看明白。以前虽然讲过，你去找找我过去保留的录音带，你去找找。我说的这些话从前有没有说过？没说过啊。也有说过囫囵吞枣，讲不清楚，讲不明白。那所以有人听到我最近说法，我说我以前所讲的都是胡造谣言，都是胡说八道，啊！大家听了慌了，那怎么办？管用，对初学的人管用，啊！对我今天的境界不管用，啊！这个境界天天都上升啊！啊！我这个每天不一样还做不到。大概每一个星期都不一样啊，有悟处吗？有新的发现吗？有更深入了，更广了啊？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进步？就是放下，越放得多，进步就越快。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你超过我，超过我太多了啊！我还有起心动念的啊，是分别执着上放下了。现在只执着极乐世界，只执着阿弥陀佛啊，其他的不执着了啊！这就是我自己学的经验。怎么提升？放下提升，不要换经本，就这些佛经，遍遍看的新意思，遍遍看得更深，看得更广啊！所以是看不出来是什么，我们心里头杂念太多，妄念太多，业障太多啊，障碍你的智慧，障碍你的德行啊。真放下了，障碍轻了，妄念少了，杂念少了，就看出来了啊。正宗妙用，是为方便中之方便，再没有比这个法门更方便啊！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决定不再造六道轮回的业啊！真的要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守住佛陀的教诲，就是持戒 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直到修定，修定人放下，定在阿弥陀佛上。啊，佛号声声不断，分秒必争。啊，口里没有没关系，心上要有。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专想极乐世界，我专想阿弥陀佛。这个方法好啊！我们再看底下第一段。不闻退转，这个不闻没有听到净土法门，什么人？菩萨了。菩萨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呢，修行会退转。请看经文，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亿菩萨善根福德因缘比不上我们了，跟我们相比也差很远了，我们比他殊胜。啊，先取极乐世界，再决定成佛，这个路没错，释迦牟尼佛介绍的，我们有对他感恩。啊，这是超出一切法门之上，八万四千法门之外的特别法门。特别是普度一切众生，上面能度等觉菩萨，下面能度无间谛，只要遇到了肯信，没有一个不得度。那我们是无比的幸运，遇到了，要珍惜，要珍看。流通经典，修大福报啊！啊，经典里面第一福德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这一个版本。啊，这个版本。你流通一本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功德等于你流通一部大藏经。甚至于说，一部大藏经比不上这一本。为什么？这一本能叫你往生不退成佛，大藏经未必能做到。修佛的是祸，要有智慧，没智慧你不认识啊。那我们遇到这个本子，赶紧翻印，赶紧流通啊！ 念佛人的佛号不离口，那声声佛号相续不断，这是念佛人。为什么一断妄念就起来了，那妄想杂念统统起来了，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。得力在哪里？得力在妄想杂念不起，那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，这叫功夫。那这种功夫，古大德的比喻叫石头压草。什么是草呢？妄想分别杂念就叫草啊。阿弥陀佛是一块石头，把它压住，草生不出来了啊。如果功夫得定了，念不念呢，心都在定中，那这个草啊连根拔掉了，那就成功啊。石头压草这种功夫，净宗称他做功夫成片，真压住了。初学的人压不住啊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妄想跟佛号同时起来啊，这是初学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啊，能念多久才扶住啊，没断真扶住了。就是念佛的时候纯是佛号，没有妄想杂念，就佛住了。佛住了就叫成片，叫功夫成片啊。可以说他生死已了，真正功夫成片是有把握的啊。还有寿命可以舍掉不要了啊，就能往生。那么在念佛功行里头啊，古人念功恨啊，踏踏实实的功夫得自在啊，生死自在啊。想留在这个世间多留几年，确定不是为自己，为自己应该要往生极乐世界啊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修行最理想的道场啊，在这个地方修行跟在其他地方修行完全不一样。其他的地方就是诸佛刹土，修行时间呢都很长，唯独在极乐世界可以把修行的时间缩短，缩短到你无法想象，你很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这一种机会，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儿有，除这个地方之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都没有。我们一定要认真，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要抓住这一生的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净宗是特别法门，跟这个一般法门呢完全不一样。 啊，这个不一样的因在哪里？那总得有个道理了，我们才能相信的。因是自己自信真心啊，真心本来是佛，是心是佛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所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快速成佛。你本来不是佛，佛就没办法了啊，佛加不上力了。那么虽然每个人都本来是佛，要紧的是这个人呢直下成道，佛就加得上。如果你不敢当，哎呀，我一生的罪业，我怎么能成佛？阿弥陀佛对你就没办法啊。在这个地方，信心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定要相信自己有佛性啊，自己的佛性跟一切诸佛的佛性是一不是二啊，要相信华严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啊，这个都很难相信啊。我们跟一切诸佛是一体啊，他觉悟了，我们才迷啊。这个迷怎么能破得掉？头一个是信心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